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73集《苦肉计》。白玉堂含笑拍了拍展昭的手，展昭这才意识到有人来了，于是心不甘情不愿放了手，然后斜了白玉堂一眼， 一会儿回去再审你。 妈，看了可不能白看啊。 就是白看，怎么着？ 白玉堂拖着下巴戳了展昭一下，展昭瞅着他， 你今天要是不把戒具还给我，从今以后我就吃你的，喝你的，住你的。 白玉堂见展昭神色，嘴角忍不住微微往上翘了翘，似乎挺开心。展昭暗自跺脚， 看这耗子得意的。 赵普咳嗽了两声，阻止展昭和白玉堂眉来眼去。 午餐最近挺好啊。 好的好的，托王爷的福。 吴灿上前给赵普行大礼，那意思好久没见了，先给你磕一个。欧阳少征伸手扶他。这时庞吉醒过来了，庞玉给太师揉胸口，公孙拿着一瓶醒神的药水给他擦太阳穴，太师睁眼一看到吴灿，腾的就窜了起来，指着他。 吴灿，你 几天没见，太师结巴了。 你 太师指着桌上碎掉的凤凰翡翠，吴灿低头瞧了一眼。 哎呀，大胆摔碎了。 你 太师还要你，包拯看不下去了，拿起玉佩给吴灿看里头。 吴统领，你怎么卖假的玉佩给太师啊？ 啊？ 吴灿一愣，拿起玉佩看了看，皱了皱眉，随后吼了一声， 他奶奶的，原来是假的，老子还以为捡到宝贝了呢。太师不必难过，我只有叫人将银子取回来还给太师啊。 说完，吴灿对随从示意回家拿钱去，随从就跑回府拿钱了。太师长出了口气，坐那儿喝茶，想想倒也不算损失，别说还真该谢谢展昭，不然真的拿了假的玉佩进宫就麻烦了。 你这玉佩哪来的？ 哦，捡的。 捡的？ 哎，就前阵子的事情。前阵子西山那边出了几个悍匪，你们开封府的人那会儿都还在外头出巡，于是八王爷派我去西边剿匪。 啊，然后呢？ 啊，那次我抓那些悍匪的时候，他们正袭击一支马队，双方打得不可开交。可奇怪的是，我们跑过去救马队的人，可悍匪跑，马队被抢的也跑。那我们只好先抓悍匪，到最后那帮悍匪被老子宰了，再回头几个受伤的过路客都不见了，不过落下了些东西。我见到地上有一个黑色的小袋子，里面两个锦盒，打开一看就是这对玉佩。 你就这么给收回来了？ 我向那帮人鬼鬼祟祟的，见官兵就跑，我估计这东西也不是什么干净玩意儿，于是收了带回来了。 果真是捡的？ 后来我找了几个懂玉的朋友看了看，都说是上好的翡翠，还说看造型是汉朝那会儿的，估计啊是古董。于是我就觉得这几个人应该是盗墓的，那这玩意儿就是无主啊。于是我就当捡了两件宝贝，后来呀卖给太师了。 这么说，会不会是那几个黑衣人想把玉佩抢回去？ 有可能啊。 对了，那些人手里应该还有其他宝贝。 怎么说？ 我看到几个腰间别了不少我捡到那种黑色兜子的，大小还都差不多。我原先觉得他们可能是盗墓的，偷了不少宝贝，现在一看可能是倒腾假玉的，不是盗墓贼，是骗子。 吴灿知道的就那么多， 包大人让他跟着王朝马汉去开封府一趟，找画师详细描述一下那几个人的样子。吴灿走后，众人又陷入了思考。 为了两块假的玉佩，铤而走险进太师府偷盗，甚至不惜绑架太师，总觉得不合理。 众人也都觉得可疑。小四子伸手去拿过那条龙，问庞吉：“ 小胖胖，这个也是假的吗？”“ 嗯，八成是了。” 庞玉说着就要摔了那块玉，小四子忙阻止：“ 啊，借给我玩吧。”“ 哎，借什么呀，送你啦。”“ 我玩两天，玩好了就还你。” 说完，小四子拿回玉佩，和萧良一起照着灯光看了，太师又将展昭给的50两银子退了回去。“ 展护卫，你别跟老夫开玩笑了，这我还能收你银子？我得给你谢礼才对。” 展昭嘴角动了动，斜眼看白玉堂，白玉堂伸手拿过那50两银子塞进展昭手里，展昭一把拽住他袖子：“ 还我。”“ 不还。” 众人在太师家里忙活了好一阵子，除了发现玉佩是假的，以及展昭无缘无故给了白玉堂一张借据之外，也是一无所获。包拯还有一堆事儿要处理呢，就看太师。“ 要不然下次再有人来劫你的时候，你问问他们干嘛抓你。本府就先回去了啊。”“ 哎，包黑子，你就这么撇下我啊？皇上可说了让你好好查。” 庞吉赶忙抓住包拯的胳膊不放，包拯一脸嫌弃地看他。太师想来想去，觉得哪儿都没开封府来的安全。“ 我不管，这几天我都要住开封府，要不然你把展护卫借给我。”“ 你做梦。” 众人又去看展昭，展护卫拖着下巴兴趣缺缺。展昭心里可郁闷了，他现在就是所谓的赔了夫人又折兵。“ 干嘛要写张借据给那耗子呀，脑子被门夹了。” 白玉堂端着茶杯继续喝茶，然后看那块伪造的凤凰玉佩。“ 我大概知道点线索。”“ 五爷，你知道什么线索？”“ 能做出这种玉佩的人不多，我认识几个江湖人专门做玉器买卖的，也许知道是谁做的。”“ 这是条线索，展慧，你与白少侠一起去查一下。” 展昭哦了一声，斜眼看白玉堂，白玉堂跟他对视了一眼，忍着笑将那块碎了的玉佩收了，众人就要回开封。庞太师哪肯让他们走，说饭菜都做好了，非要留下吃饭。众人忙了一天，倒是也有些饿了，于是只好留下吃饭。太师诚意可嘉，这次没弄什么山珍海味，而是几位夫人亲自下厨做家常菜。别说，每个手艺都好，一桌子菜丰盛美味。众人都吃得挺开心的，唯独展昭闷闷不乐。白玉堂就坐在展昭旁边，见他连吃饭都打不起精神来，便看了他好几眼。一旁公孙正给小四子夹菜，小四子则是见展昭没食欲，给他夹菜。“ 猫猫，你怎么不吃饭啊？”“ 嗯。” 白玉堂心里有些不忍，想着要不要把借据还给展昭，正想着，一旁殷侯戳了戳他，白玉堂转过脸看他：“ 别信他，这叫苦肉计，这猫从小用到大。” 白玉堂愣了愣，回头就见展昭眯着眼睛瞧殷侯。“ 叛徒。” 殷侯望天继续吃饭，白玉堂含笑往展昭碗里夹了一筷子菜。展昭低头瞧了瞧，哟，太师夫人这牛柳炒得真嫩，看着好下饭。正看着，白玉堂又夹了一筷子放他碗里，展昭又瞄了一眼蒜蓉茄盒，看着也不错，再一筷子糖醋鱼。展昭默默端起碗吃饭，吃饱了再跟白玉堂要借据。白玉堂见他吃饭了，也放心喝起酒来。谁知展昭突然放下碗，拿过白玉堂的饭碗看一旁给倒酒的丫鬟：“ 五爷这点吃不饱的，拿大碗。” 丫鬟赶紧去换碗，展昭还在后边嘱咐他：“ 要最大的碗啊。” 哎呀，白五爷一看就是个贵公子，想不到还是个饭桶啊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小四子歪过头，白玉堂不是只吃菜喝酒不爱吃饭的吗？天尊在一旁嚼着一根牛柳炒好戏。没货，丫鬟捧着个蓝边大海碗回来。赵普本来吃着饭，偏头一眼看见叫豆腐呛住了，直咳嗽，这碗饭够白玉堂吃半拉月了。白玉堂嘴角抽了抽，看着眼前满满一碗饭，展昭夹菜给他：“ 来吃呀，庞夫人做的菜可好吃了。” 白玉堂无奈地看展昭，展昭现在就像只彻头彻尾的黑猫，牙齿尖，耳朵尖，尾巴尖，毛都炸开了，要伺机报仇。 哟，白少侠别客气。 几个夫人都知道白玉堂身份不一般，且功夫好，名气大，原来饭量都这么好啊，果然英雄出少年，于是一个个站起来给他夹菜。没一会儿，白玉堂眼前小山一堆，白玉堂伸手拿着筷子，从一堆食物的顶层夹了一个鹌鹑蛋塞到嘴里，顺手将那满满一座饭菜山端起来，转身放到了地上，叫小五。小五本来正在一旁啃一整个酱肘子，见白玉堂有好吃的给，蹭过去卷着饭菜吃了起来，味道还不赖。白玉堂吃着鹌鹑蛋，喝着小酒，瞧着一旁阴谋没有得逞的展昭，觉得这猫一下子被捋了道毛，估计会时刻报复。于是白玉堂破天荒的多吃了点东西，吃饱点才好和这猫死磕嘛。展昭边吃边上下左右扫着白玉堂， 他把戒具藏哪儿了呢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